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广播频率是 FM 107.3 AM 1026，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每天22点的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些问题也都是听友和网友通过微信微博留给我们的问题，生活中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情感问题，和我们来探讨，和我们讨论。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广播频率，或者呢，你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用各种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是新浪微博关注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贾佳，有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哈， 是 关于情感和钱的关系。这个问题呢，钱在情感关系当中也是比较敏感的哈。钱好像在这个人类社会当中 都是比较敏感的， 都是比较 一个话题。 然后再和情感关系放在一起，那确实就是比较敏感的一件事情了。有一个女生她是这样说的，我和我男朋友呢，我们两个人都上班了，工作了，那我们两个人也都在一线城市，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呢，我比我的男朋友略高一点，每个月大概要高2000到3000块钱的样子。我的男朋友呢，是一个不会花销的人，不会计划的人，他的工资每到一个月一半的时候就花光了。他呢还喜欢这个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出去什么吃个饭啊，一些消费啊，那他也经常会抢着买单。当然他对我也挺大方的，他对我呢也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出去约会总是他想给我买好吃的啊，对我更好一点。但是这个情况通常只有半个月，甚至只有10天，10天半个月以后他就开始向我借钱。他说借我点钱吧，没钱花了，经常是这样的。一开始呢我是觉得他挺可爱的，挺好玩的，我们刚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借他钱，那么下个月他还了，他有了工资之后呢，他也会马上把钱，把我借的钱转给我。可是接下来就是他又很快把他工资花光了，于是他又找我来贷款，那我会再借给他，然后到下个月他再还给我。现在我们俩已经好了有1年的时间了，慢慢的他就不再给我还钱了。随着我们俩关系的亲密，他会向我来借钱，借好钱之后花完了，等第二个月的时候他即使是发了工资他也不会再给我钱了。下一次再借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我们的感情确实是很好，他有很多地方非常的可爱，逗我笑，陪我开心。 我家里的条件也稍稍好一点，一般来说自己挣钱自己花，其实就算每个月借了钱给他，我自己的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影响。况且我也在想，我和他在一起，很多时候他也是为了请我吃饭， 嗯， 他也是为了谈和我在一起的这个恋爱而开支的，那么借给他就借给他吧。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的信用卡大概在两个月之前，他要买一个大一点的东西，那他就把我的信用卡拿去花了，然后现在信用卡也在他那儿，他经常向我借的钱不够花，他还会花信用卡上的钱，他真的是太能花钱了，他玩游戏花钱，买自己的一些电子设备花钱，经常呢如果有不喜欢的家里用的家具，他还会经常换掉，然后自己会买新的家具花钱，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花钱没有概念的人，所以花的比他赚的要多很多，这些也都是让我比较担心的。另外经过朋友的提醒，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和钱这样搅在一起并不好，所以我想问问你们哈，作为恋人到底应该怎么样彼此能够有这样一个用钱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之间这样的用钱的方式对我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很多人都说男生花女生的钱就表明这个男生在道德上有问题，你们会这样看吗？ 我倒不觉得说这个什么男生花女生的钱是道德的问题，但是你们俩这个相处模式是很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首先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发现这个男生他在这个每个月这个月光光的情况下还这个努力在花钱的情况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去制止，或者你就应该去提醒他。 嗯， 就是我们量力而为，是吧？我们可以每天很开心的去生活，但是我们一定要是在我们这个经济能力能负担的范围内。 嗯， 另外呢，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我倒不觉得是一定要是男的花或者女的花，两个人可以一起支付，但这个一起支付也是一定有应该有一个一定比例的。 嗯， 因为你一开始呢就跟他就是默认了一个借钱模式。 嗯， 所以这个感觉非常不好，哪怕是他还你了或者不还，首先两个人在一起这个钱账不清楚会影响你们以后很多很多的问题，万一两个人分手了呢，万一没有走到一起是吧，那你们两个这个所有花销所有这些账目你都有记录吗，或者怎么样，或者说你能够也就算了吗，如果你能够算的话也无所谓，如果你算不了你会觉得你就会觉得你亏了，或者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有人品问题。 对， 所以其实你一开始是默认了一个这个不正确的模式。 嗯， 我也想提醒很多这种恋爱中的这种男女哈，两个人最好在恋爱期间账目稍微分明一点比较好一点。 对 啊，我之前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就是你其实两个人可以平等的去拿出一部分的钱作为两个人的这种约会基金。 嗯 啊，就是我们在能力范围内，可能比如说男的挣多一点，然后女的挣少一点，可以大家的比例未必是那么的啊五五分，但是可以就大家的量力而行的范围内拿出一个基金作为两个人一起约会呀，然后一起花销啊，这样的话你分手的时候你很干净，大家也干干净净是吧，谁也不欠谁的，就挺好的。但如果这个男生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花钱，我觉得是首先得从根上来纠正这个东西，就你现在不是自己了，你现在恋爱了，你要而且你未来可能要负担一个家庭的费用， 对， 所以你现在这个完全没有计划性的这种花钱是很容易让一个家庭陷入一个经济危机的。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你现在开始还不晚，你们俩开始计划生活比较好。 嗯，对对，所以你心里可能有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疑虑，包括你的周围的朋友 说的话，其实你并不开心是吧，其实说你这样的花销方式你并不开心。 对， 已经开始已经有了这缝隙了，觉得你为什么不还了或者怎么样，因为这钱很难讲清楚，因为毕竟两个人约会的时候是一起花销，但你们到底能不能支付这个费用不知道，先花了再说。 而且是这样的，如果未来哈两个人真的要在一起生活建立家庭的话，你的男朋友的这个花钱的模式就会一直 对 延续下去， 延续下去习惯了。 说实话能改多少能调整多少我们不知道， 嗯， 但是他愿不愿意你帮他在花钱上做一些约束和计划， 对 可以一起，如果说 不该都买的东西可以不买的话，假如你从现在开始和他合起来做这个计划，他会怎样？ 嗯， 如果他会觉得我很不自在，我不花钱我就不自在， 嗯， 我情愿借别人的钱我也要花， 嗯， 那你先能不能不借他两个月？ 对，不要借了，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这个模式一定要要改变。 对，你看看他会怎样。 嗯， 对，嗯，这个话你不妨还可以直说，你也不用拐弯抹角的说，哎，对不起啊，我那个信用卡用一下，你把我信用卡还给我， 不用， 你不用，你说把我的信用卡拿回来，而且两个月之内我不会再给你转任何的钱了， 嗯， 就是不想让你总是去花超出你自己， 是的， 这个对，超出你自己挣钱能力的这份花销， 嗯， 这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 没错， 是吧？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挣钱能挣得足够，你愿意怎么花是你的事儿， 对， 你存不存钱是你的事儿， 嗯， 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花我们挣不来的那份钱，那这就是有问题。 嗯，而且这种超前消费观如果真习惯之后，如果你不借给他，他有可能就四处去借， 哎， 这都是问题。 对，你要看 如果你们两家人结了婚，这可是夫妻共同债务，这是很危险的。 是的，是的， 千万不要让他养成这种习惯。 对，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嗯， 你要看看会怎样。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夜私语时。 下面是一位男生问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女朋友和她父母的关系特别的不好。 嗯， 我女朋友自立独立，她自己呢挺坚持她自己的观点的，她一般来说很少和她父母在一起。她说是因为小的时候她父母经常的吵架，而且小的时候啊她父母都不怎么对她好，小的时候呢对她最好的是她的爷爷和奶奶，但是他的爷爷已经过世了，而他的奶奶呢已经被他的舅舅接到外地去了，所以呢我的女朋友说他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去看他的奶奶，我估计这可能是个姥姥吧，可能从小叫奶奶哈， 嗯， 因为被舅舅接走的嘛， 嗯， 他说那么他也不愿意和他父母在一起。嗯，我呢这个见过他父母一次，还是我跟他说提出我想去见一下他父母，那么他就让我见了，但是我发现他和他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关系也并不是很好。最重要的是他和父母的关系不好对于他来说其实内心是挺痛苦的事情， 嗯， 因为一说起他父母我就觉得他想掉眼泪，眼圈会红，他不开心，所以我特别希望他和他父母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可是我又不知道我怎么样可以帮到他，能够让他和他的父母搞好关系。今年我的女朋友26岁，我呢比她大2岁，平时我总是觉得她还是像一个小女孩子，所以呢也许是我的职业病吧，我是一个教师我总是希望能够帮助她摆脱他生活当中的一些阴影和不高兴。 嗯 嗯， 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听出来说到底这个父母和这个孩子之间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个相处不愉快的模式啊，可能就是因为父母工作很忙疏离，然后就这个亲密关系没有在这个该建立的时候建立，所以可能有一些疏远，还是说他们之间有一些就是具体的矛盾，我还没有听出来。所以说呢就是我理解你的这种状态，就是你希望能够帮着这个帮女朋友解开心结，但是很多心结也未必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很多事情的建立呢就是还是需要一个很漫长或者很麻烦的一个过程的。但是你有这个想法觉得挺好的，你可以就是因为你的介入你的出现，然后你可以慢慢的有一些补救的一些办法，比如说你可以经常带着父母啊和这个女朋友一起就是经常聚会吃饭什么的，我觉得慢慢的去调整。 嗯， 因为真的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具体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具体他们之间有什么心结能够打开的，还有一些是有一些家庭的这个隐私未必是你能够知道或未必愿意让你知道的。 对， 所以呢你只能说你去努力的去创造，你努力的去改善，但是具体怎么如何能打开或者能不能打开这个，我觉得 哎，不要想的太多，不要去太沉重了。你要是能够给这个女生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感觉，让她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她的亲密关系，其实小女孩亲密关系的建立是跟父母，但长大之后可能就是跟恋人。 嗯， 如果你能够跟她建立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这种关系的话，她会把有一些某一些童年的缺失伤痛会慢慢的，我觉得会治愈一下啊，也没有说你想的那么恐怖啊。 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你可以更多的倾听他的心里话， 对， 了解他过去的一些经历。 嗯， 那我们这个作为伴侣，往往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特别希望对方的人生能圆满。 对， 当我们看到对方有一些缺憾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当然的想替对方来做一个弥补。比如说，如果对方和父母的关系不好，我们就特别希望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父母如果和父母的关系能够好起来，那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儿。我们如果看到什么对方有兄弟姐妹的关系不好啊，或者说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我们认为人生缺憾的地方，如果我们有能力帮助他们，那我们就觉得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但是未见得像我们想象的 对那么简单， 或者那就是对对方的好。 是。 有的时候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听一听对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我们让对方有所改变的话，我们究竟给对方带来的是痛苦还是合适。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未必是我们理解的真相。 是的，而且你认为的好未必是对方认为的好。 对， 这个也很重要。 下面一位，这是有一位女生她问到的问题啊，她说我从小呢就是在父亲暴力家庭的阴影下长大的。父亲呢对我母亲有暴力行为，甚至偶尔在特别生气的时候，那对我呢也会打几下。尽管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这个父亲在家里边一直是如此的权威，但是说实话，我内心还是觉得我是挺爱我父亲的。因为我父亲在非暴力的情况下偶尔露出来的那种温柔，我还是很喜欢我爸爸那个样子的。在现在我已经长大了，那么我母亲呢已经和我父亲分开了，现在母亲呢和我在一起过，但是我母亲呢就找到了另外的一个人。找到另外一个人，他觉得他的人生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对待他很温柔的人，可是我却特别不喜欢这个男人。这个男人跟我母亲说话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很温柔很呵护，和我父亲不太一样。我心中对我父亲我觉得是很分裂的，一方面呢是记得我父亲打母亲的形象，也记得我父亲在暴怒之下给我来的那几巴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我父亲在我心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现在的这个和我母亲在一起的男人，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喜欢。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和他一起包饺子，这是我从小没有见到过的情景。我觉得这个男人在我家里边包饺子的情景刺激到了我，让我很不舒服。我仿佛就觉得我母亲也变得很陌生了，本来和我妈妈有相依为命的感觉，本来我妈妈在找到这个男人之前也和我细细的谈了她内心的需求，也在经过我的允许之后开始和这个男人交往的，可是我却越来越讨厌这个男人，我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想说。我妈妈现在和这个人交往半年多的时间了，前几天呢试图告诉我说他想和这个人在一起生活下去。我呢就对他脱口而出了一句话，我说你如果真要和这个人在一起生活，你就别指望我去看望你。我知道这句话也挺伤我妈的心的，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能让我接受这个人。这个人并没有什么错，我就是不喜欢看到这个人对我妈太温柔。哎，你说这是什么心态哈？这真是个挺奇特的心态。他父亲待他妈妈不好，而且他父亲对他妈妈有家暴。现在他妈妈已经摆脱了他父亲，他倒没说是离婚了还是他父亲还在哪里哈。他妈妈找到的另外一个人是完全另外一个形象，非常温柔的对他妈妈。这个女儿却不能接受。 他是带着一部分他爸爸的这样一种状态来进入到这个 关系中观察这个事情的。就他其实是有一部分他爸爸的分身在这个关系中，他并没有说是完全站在一个女儿或者一个外人的立场上来去看这个事情。 嗯， 他带入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从小虽然爸爸不好或者再怎么样，那因为他这个爸爸的形象，就是在他这个从小到大的这一个状态中，这个爸爸已经是有一个地位在这儿摆着了。就是他在他心目中，爸爸就是这样的，不管爸爸好和坏，这就是爸爸。 嗯， 那现在呢，就是等于说有一个人的闯入，这个人其实是很好，我们听着是非常好的，很温柔，很细心，然后现在几乎要去替代爸爸的位置的时候，他这个心目中这个爸爸出来作祟了 啊，就很难受。 所以其实他自己，他现在带入的是某一部分是他爸爸的这个状态的冒出来，他的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 另外就是他有一种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被夺取的感觉。 嗯， 妈妈以前因为和爸爸关系不好，完全依赖在我这个女儿身上了。 对， 我有一种亲密关系上的这样一种胜利感。 嗯 啊，和这种独占感。哎，现在呢，妈妈慢慢的开始，哎，她遇到了一个能给她幸福的人的时候，妈妈开始有一个感情转移的时候，这个女儿有点受不了。 嗯， 所以这女孩子呢，就我很理解啊，就你在这个家庭长大，你一定不会是个健全的心态，你不会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你会去想，你会抽出来这么高尚的想说，我应该是。我是独立的人，我的妈妈也是一个独立的人，她是有她的资格选择和她一起生活的人的。 嗯， 我呢应该是祝福和我应该是孝顺的去祝福和我去配合。 啊， 你现在的状态其实带着一部分你爸爸原生家庭，你爸爸的这样的邪恶在里边，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啊，我虽然坏，但是我们是一家人，为什么你会有一个闯入者来去夺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幸福？ 嗯， 啊，你会是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你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先置身事外去想一想， 啊， 你妈妈首先是一个人，她是一个女人，她有资格去选择她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如果拿你的这种所谓自私的这样的一个要挟，然后去威胁你妈妈幸福，你是一个非常自私和不应该的一个行为。啊，这个话可能很重，但是呢，你应该真的是好好去想一想。 嗯，对，我觉得贾佳说的特别的对。那么就是你在理性上可以看到你父亲当时对你妈妈的家暴哈，嗯，让你妈妈可能没有找到他想要的那份温存。 嗯， 那么现在你看到了你妈妈找到了一个他觉得能待他好的，你也能看得出来很温柔，嗯，可能和你爸爸完全是两个类型的人，你却很难以接受。这个确实这些心理原因刚才贾佳老师也都分析了。那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听完之后你还是不能够面对你妈妈， 嗯， 和现在进入你妈妈生活的这个你妈妈的男友哈， 男朋友， 这个伙伴也好，你可能自己还需要找一下心理咨询师去聊一聊， 是 你是不是心理， 你的心理， 对，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什么一些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结，或者是情节。 嗯， 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听得出来你现在和妈妈在相依为命。 嗯， 你其实是很希望你妈妈幸福的。 嗯， 如果说因为你自己某一些心结让你妈妈即便是和这个男人在一起也不能很愉快的去享受他的生活的话， 对， 那我觉得是一件挺遗憾的事情。 因为是这样，你是不能陪你妈妈永远在一起的。 是的， 你有你的人生，你还要有你的这个未来，你不可能永远和你妈妈绑在一起。 对， 那么如果你妈妈有一个人能够和她这样一起生活，你应该是祝福她，应该你会非常非常开心，而且你因为你的妈妈，你反而应该对这个男的会更好。 对， 因为你要感激他，因为他帮你分担了你妈妈的这种痛苦和你妈妈未来的一个陪伴。 嗯， 啊，我觉得你应该矫正你的心态，纠正你的心态啊，你现在有点太自私了。 是的，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呢结婚九年了，我有两个孩子， 嗯， 我的大孩子八岁，我的小孩子今年是四岁，过去呢我们的生活特别的好。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啊，他自己有三家工厂，然后我们还好，那时候在城市买了很大的房子，我和孩子现在的基本生活因为有房子有保证，因为还有其他的房子能有租金给我和小朋友一起能够支撑我们的生活。我为什么提这些呢？是因为我老公在这几年期间陷入了网络当中的赌博， 哦， 他输掉了所有的钱，而且他现在还欠债躲债，他不能回家，因为回家别人就会来要钱，他就躲到外面去。 听他说的意思是他欠了不少债，大概有上百万吧，已经无力偿还了，因为工厂已经全部都被别人拿走了。 嗯， 我现在问你们的是，我还要不要和他过啊？我有两个孩子，我两个孩子，一个要上学，另外一个还很小，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在日后的生活中一直要被别人追着要债。 嗯， 我也觉得我自己没有能力帮他还这份债，我是一个妈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想保护好我的孩子。 嗯， 所以我想和他分开，而且我觉得他已经不是过去我爱的那个人了，他已经不是孩子负责任的父亲了，自从他开始网络赌博以后，我自己都觉得他变得很可怕，他自己现在也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多么自信的一个人啊，以前他可以挥挥手指挥下面的人做很多事情，他自己的乐趣，他自己的注意力也都在市场和项目上，但是现在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于怎么样可以躲债。 嗯， 所以他已经不是他了，我想和他离婚可以吗？我的孩子会怎么看待我呢？会不会觉得是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呢？ 所以你的疑问也其实也是你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你确实是这样。当然我们是说这个赌博不对哈， 嗯， 是因为他的一个不对的行为，但是你确实是你的选择是在他其实是最需要帮助，最需要家庭温暖，最需要别人支持的时候你离开了他。我是觉得为什么当初这个你的先生在从一个指挥到别人很自信的人到这个网络初期的时候，你没有去阻止或你没有去帮助他去不要去陷入更深， 这个东西太难说了、这个没有因为网络赌博相对来说是比较隐秘的、 比较隐秘， 他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行为别人很难知道的。 对，就是 我相信这个人每个人哈、我们讲说我们也不是说站在所谓道德的这种高度上去批判或者怎么样，那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赌博或者说甚至有些东西是不对的，但是人人都有迷失的这种可能性啊，很多人在生活中因为人生很漫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一下迷失了，然后呢会走到一个比较难的这样一个境地。但是呢说在迷失的时候你是否能够说和他一起帮他走出来啊，走出来的意思不是说让你帮他还钱或者怎么样，就你能唤醒这个男人呢他的这个迷失了之后的这样的一种良知的这样的可能沉睡的良知吧，然后你能够让他唤醒过来。如果这男的会因此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然后重新开始的话，我觉得你们俩的婚姻也未必是就是像你想的那么悲观，他只是迷失了。我就觉得还我的观点是啊，我的观点是我不赞成说你这时候离开他，但是呢这确实也是一个赌博现在欠了百万债的也是个大问题，如何去还这笔钱，如何去度过这个难关，能不能两个人坐在一起去讨论一个真正的一个办法，或者说在这个男人就说他已经有觉悟的情况下，能不能说好说比如说这次我们这个难关解决之后永远不要再碰这个东西， 嗯 啊，能够挽救他一下救他一下，毕竟两个人夫妻俩啊。 那而且我觉得你还可以把你现在的真实心态告诉他， 没错， 你 是 个妈妈， 就是 我特别被他这句打动，他是一个妈妈，他先想到的是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 是 这也是做母亲的本能，他并没有完全考虑的是自己，而他考虑的是孩子该怎么办。 对，另外这个话也可以给这个丈夫 去讲， 这孩子也是你的，你是不但是一个自由人，你还是个丈夫，你还是一个父亲。 对， 你的这个行为不但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你在孩子心目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的形象？ 对，就是 我就唤醒他啊。 嗯，对， 那允许人迷失，但是只要这个人能够觉悟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这么轻易的放弃他。 对 啊，已经是一个家庭。 嗯，或者和你丈夫交流你的这些内心真实的想法，听一听你们两个人该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哈。啊，好，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情感问题，您可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您的情感困惑。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贾佳问你一下啊，这个我看到这个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节目中还挺多的，就是女生会特别介意，说我男朋友已经和我谈恋爱了，为什么他的手机中还有他前女友的微信他就不删呢？女孩子都很在乎这个问题哈。其实男生我估计也会在乎这个问题，你都是我的女朋友了，为什么你手机中还有你前男友的微信呢？是可能也都会在意哈。 对， 那为什么不删呢？那我们该跟人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是很敏感，或者很难回答啊。要照我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尽量呢能够分得干干净净，互相以后不要再打扰彼此生活，是最美好的状态。因为两个人感情好的话不会分开，既然决定分开，肯定是两个人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决定已经不在一起往下走了。那么为了不影响以后别人的生活，也不影响自己以后生活，最好的办法是大家互相就是相忘于江湖就算了。不，既然已经不往下走了，那就相忘呗。但是很多人是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态没有删掉，可能第一方面有些人是会觉得是不是还以后还有挽回的机会啊，留着，然后还有就觉得哎，我们还是朋友，还其实还是恋恋不舍吧，更多的是对以前感情一种不舍。当然还有一种人可能觉得哎，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就是吧，陌生人了，删不删无所谓。但是呢，我觉得啊，只要是在你现任的这个恋人觉得无所谓的情况下，你可以自由选择。但如果现任恋人认为你的这个前女友或者前男友影响到你们俩的感情了，我认为还是应该尊重你们现在的感情，因为毕竟你现在感情才是你最应该重视和珍惜的。所以说呢，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你要不大家商量一下删掉算了。 对， 但而且删掉是这样的哈，对，删掉应该是大家互相的。比如说啊，哎，你说你觉得他前女友看着你不舒服，让你让他删掉，你是否还保留着你的前男友？两个人最好要坐在一起说，哎，互相公平的去把这个话题讨论到这个眼前来，哎，我们觉得为了我们的感情不受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扰，那互相我们把不该有的人删掉。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这样的沟通啊。 是啊，我们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孙岩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哈，就是 我最重要的是不知道这个惹了多大的麻烦出来。 对， 就是每一个人处理的方式都不同，像贾佳老师说的这个假如我们有一些人和自己的前任分手了以后，我们就希望分得干干净净，你的生活我不关心，我的生活你也 不要再过来捣乱。 我不希望对，我不希望这个我们生活中在彼此去有任何的探索和了解。 对， 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念着一份旧情，或者说周围这个也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人际关系，比如说我们可能过去我们就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我们是同事的同事啊，或者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觉得恋人不做了，我们也不做友人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说世上这个人就消失了，或者有一些人呢觉得我们毕竟在一起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很深的真心的付出，那么 偶尔我想知道一下你还好吧。这个好像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带着这个款款深情，那依然还留着对方。但是我觉得通常能开始新恋情的，这个很少有人说我惦记着那一位。我在手机里的那一位前任，然后我再开展了新恋情。 这个话题跟探讨一下，我觉得女人可能是这样心态。比如说我开始跟新的男朋友交往的时候，我可能是放下这个前男友了。但我发现很多男人不是这样的。很多男人是说他心里可能还有一个永远的白月光，但他可能会又去发展一个其他的这样的新的感情，然后那白月光永远在心目中是一个不可替代或者永远完美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 很多男生跟我交流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状态。 那也有可能，因为男生和女生我们对待过去的情感 是的 是不一样的。 对， 相对来说倒是女生会更现实一些。 对，更现实一点， 就是过去的就过去了。 嗯， 但是男生不，过去了之后往往就被美化了。 是的，只记得好了，忘了当时怎么回事了。 对对对， 而且尤其现任一有点矛盾的时候，他会想，诶，还不如以前那个女孩啊，这个很麻烦。而且好多男人是无法拒绝前女友的这种求助的。 哎，对，这倒是真的。 只要前女友说，诶，我现在需要帮助的话，他可能大半夜就跑出去帮他了。他会有一个这种，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就是特殊情感存在，所以现任会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 如果是这样的话，通常这些男生也是很难把他的前女友的微信去删掉 的。是 的，即便他删了这个联络方式，你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联络方式。 电话呀。 对，所以我倒是觉得你甄别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和你在一起，他对你的认可度是怎样的。 对对对。 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一位，我的现任这一位真的是我喜欢的爱的，那么这样的话他的前任才会被他淡化掉。如果说他硬要把他的前任放大，他硬要觉得前任就是他的白月光，这一辈子越是没有得到的，日后他在什么全民 K 歌里啊，他在哪里啊，他听到一首歌啊，他唱起一首歌啊，他看到一个风景啊，他偶尔去了哪里了，他读的某一本书啊，他见到的哪一个依稀相似的女孩，他都想起他的前任来，然后他厌弃的看一眼现任，那就麻烦了。 对，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情感中这样一个敌人。 对，所以我觉得特别关注那个对方是否还和前任在联系的，也是因为你们的关系紧密度不够。 对，是的， 你自己内心缺乏安全感。你觉得你在他和你的关系中你没有得到十足的认可程度。如果你真的在对方那儿，你知道你像你在他心里是最重要的那个人。你其实并不关注他手机里还有谁。 是是是， 是吧。 这 种东西你也是能感觉出来的哈。 对。 下一位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呢，问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我是一个继母。我的老公在和我结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4岁多的孩子，现在我们结婚2年了。我老公这个人很好，平时工作非常的忙，做事业的人。那么刚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他的孩子是由他妈妈在看着的，也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当时呢我也对我自己说，我也和他交流过，如果有一天一定要和他这个孩子在一起生活，或者需要我做什么的话，我也会尽心尽意做一个好的继母。我相信我这个人的善良是我老公自己也是了解的，他才会娶我。他呢在工作当中非常的优秀，我也一直都很崇拜他，过去和他曾经在一个公司共事。他还是我的上级。后来我调离那个公司了，再后来呢知道他离婚，我们又有机会交流的时候我们才走到一起的。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结婚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孩子呢现在也就上幼儿园的大班了，但是这个孩子啊最近被婆婆带到我家里来生活。原因呢是公公去世了，婆婆一个人带他呢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吃力。还有就是考虑到将来孩子上学要在我家附近来上学。那么现在呢就让孩子到我家来生活。我们家房子多，婆婆和孩子呢可以在楼上的房间，那么我呢和老公呢就把 我们的房间给他们让出来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哈，这个孩子他其实毛病很多，可能是从小被老人家带着的，这个孩子缺乏家庭教养，无论是吃饭无论是平时玩看电视玩手机，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我都觉得他是缺少被教育的。既然我是继母，我就很想张嘴说他，比如说孩子的行为习惯了，生活习惯了，但是此时我就发现婆婆总是护着孩子，明明他们看到孩子有一身的毛病，比如说这么小的孩子手机不离手，吃饭的时候也要看手机，而且吃饭的时候我婆婆就把手机上的视频打开放在他眼前，这么大的孩子还要一口一口的喂等等，这样一些细节我很不开心。我就告诉孩子应该有一些规则是要遵守的，我就制定了一些孩子需要慢慢改正的计划，可是没想到这样呢，婆婆就开始和我对立了，孩子也和我对立了。我老公并不了解实情，等我老公回来之后也开始慢慢的说我不要管太多，那么我究竟做一个什么样的继母呢？我明明看到这个孩子在眼前，这个孩子是有机会变好的，我不说我自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我说就变成了家庭矛盾，难道就因为不是亲妈就不能教育孩子了吗？我觉得我和我老公之间情感都受影响了。 对，继母是我们众所周知很难做的，在于什么呢？因为你首先你是家庭的一个外来的一个侵入者，本来家庭中是没有你这个角色的，然后是他和其他的人他们的共同的孩子他们共同建立的一个规则，你现在是说因为你的进入然后你试图要去打破这个规则，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方式方法的话，其实你说都没有问题，你说都没错，就你看到了问题你要去想纠正或者你想去干嘛都没错，但是你的方式方法是让人很不愉快的，因为你首先是一个侵入者，然后你先用你的所谓的规矩和规则来去打破人家原生态的这种规矩规则，会引起大家所有人的一个不舒服感，也会认为说这当然不是你的孩子，你为什么对他那么严厉，或者你为什么对他有那么多的要求，或者你为什么来破坏我们原有的很舒服的感觉，因为很容易想到的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每个家庭有每家的模式，有家庭就是习惯性，我就宠溺孩子，我就让孩子舒服的生活。有的是很严厉的啊，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所以你认为的这种所谓的好，未必是他们认为的好。所以说呢，你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你首先你要明白你的这个地位和你的这个位置，首先就不是人家原生家庭中的那个人。所以呢，你作为一个外来的人，你要想改造和改变，你要想引起这个，就是你所想要的后果，你要付出很大很多努力，你才能够慢慢的去让大家接受你的方式，按你的规矩来办。我觉得现在首先不是，你现在太着急了，现在你是不是最佳时期。当你和这个孩子，和你的丈夫，和你的婆婆建立了一个非常信任关系之后，你再慢慢的试图去调整啊，这个时候有可能大家还能接受，但现在显然是你并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大家互相非常愉快的关系的情况下，你用一种好像一种要求和命令的方式来去要求的话， 对， 首先大家就会讨厌你。 这可能 就讨厌你。 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他可能是一个蛮善良的一个人。 对对对， 甚至 他是都是好的，都是对的，想法都是好，是对的。 对，甚至如果是他自己的孩子的话，他也一样需要孩子更改掉这些毛病。我们也都知道，比如说孩子这么大了，还在被喂饭啊，一口一口被喂饭的时候，眼睛还要盯着什么 手机， 这个手机啊， 对， 那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话，这个可能很多亲妈都会为这样的事情也是头疼，也 是 着急。 亲妈这样讲的话，婆婆有可能还会不高兴， 对， 会觉得啊，你难道是在质疑我的教育方式吗？有可能她的错，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她认为我是在疼孩子，她说我是在保护孩子，她有可能是这么想。所以你首先你要做到，首先是不要去破坏原有的这种大家的这种尊严感。然后在你的智慧的方法下去慢慢做调整，细微的做调整，不是说一下子你就规定这饭也不能这么吃了，然后手机也完全不能看了。我觉得很难，就这个东西是非常难的啊！你推举一个新的制度，你还要去啊，去吸取民意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是吧？你还要去慢慢的去想办法去做，何况是家庭这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上直接的这样的一些改变。 所以还有就是如果你看到孩子的一些问题你想这个伸手的话，我是觉得你先得通过你老公。 是的。 你先跟你老公商量，你说诶，看到孩子怎么怎么样了，你觉得咱们怎么办啊？这个你先要跟你老公达成一致， 对， 他是孩子的 爹，当家做主，然后去就要指挥所有人了，这个东西就是会所有人都会，所有的这种原生家庭中出来一个外人来去指手画脚，都会让这个原生家庭不愉快的。 对。有一位小伙子在问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有一个哥们儿，他娶了一个南方的一个女生，结婚前就问丈母娘要多少彩礼，结果人家丈母娘呢特大方，人家说要什么彩礼啊，你对我女儿好就行了。他说当时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我这个哥们儿真是挺幸运的哈，因为我女朋友在和我谈恋爱谈了半年多的时候，有一次就说起来了关于彩礼的问题。我女朋友就告诉我说，在他们那儿是一定要彩礼的。如果不要彩礼是说不过去的。那我就问他要多少彩礼。他们家也是南方的，是一个很富裕的农村地区。他说那多了去了，一般人家给七八十万的。也有给二三十万的，也要看情况了。我当时一听就懵了，七八十万怎么可能呢？我家连七八万拿起来可能都困难。再说我也不能问我家要啊，我家呢不是农村，也不是大的城市，也就是一个三线城市吧。我家倒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则，据说女生出嫁也要给钱，但是绝对没有给这么多，都是意思一下，而且是以其他的方式，特别是以一些礼物的方式给对方哈。他说我现在就有点懵了，那我问他，我说最低可以有多少彩礼啊，他就生气了，他说你还没娶我你就开始跟我讨价还价，他说要彩礼也算是我的一个面子，比如说家里和家人可能都会问对方到底给了我家多少彩礼，如果你让我没有办法跟别人有个交代的话是很不好说的，很不好意思的一件事儿。他说你也得想一个办法让我家人能说得过去啊。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说给彩礼吧我真没有这个能力，我也达不到他那个地方水准，但是不给彩礼吧我女朋友说的也对，好像真的是不给面子也不行。按我过去的想法，我就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自己把钱都用在自己未来的生活上，不是挺好的吗？可是该怎么办呢？怎么面对女朋友的这个问题呢？作为男友。 首先这个彩礼呢，就是真的是很多地方的一个风俗和一个就是必须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个流程。首先你们俩刚在一起，或者说你们最初谈恋爱的时候，肯定大家想的都是先看看发展，也没有想说以后说真到那一步的时候啊，到时候具体的再去谈这些事情，可能一开始就没有谈这个问题，所以导致说现在你们俩已经到了这一步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女友爆出这个问题，又恰好你的朋友遇到了一个善解人意，所谓就是不太在乎这些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你会觉得心里觉得不太平衡了。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你不要去跟别人比，不用去跟别人比，因为你并不知道你的这个所谓的哥们儿，他对那个家庭中的意义是什么。有可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很努力，或者有你看不到的优势，所以说让这个彩礼变得不重要了，只是两人感情重要。有可能这个哥们儿因为这个事情会给更多彩礼，你也不知道啊，这个事情，所以你没有必要跟别人比。那么说你现在你和你这个女朋友然后交往相处，你的女朋友显然是一个很爱面子的啊，她不是那种说好像有一些女性比较新的观念，觉得没关系啊，只要我们感情好，但她显然不是这样的女性。所以说呢，你呢不妨把你家庭的实际情况告诉她，我家里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的感情，我的是一个愿景和我的想象，你要把它讲出来。如果说这个女孩实在觉得只要没有彩礼就不能和你继续的话，可能你俩的感情真的是有问题。如果说你又不好意思讲说家里条件不好，然后又要撑着面子，然后又要想哄女朋友开心，这样只会让矛盾越来越误会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无法解决。我觉得趁现在的话把东西讲出来， 把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就是讲你的实际情况，说我家里可能就是一个七八万都拿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你还要不要跟我继续交往？ 嗯， 如果你觉得这个彩礼那么重要，那么我们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我去努力赚钱，啊，我去努力想办法筹这个钱，然后为了你的面子和你的这个礼仪，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那我们只能分手。 嗯， 所以说我觉得有些事情越简单处理，越去用真实的情况面对越好处理。 对，我们节目探讨过好多次关于彩礼的问题了， 这个很敏感的话题。 对，这个事情就是要沟通和商议。比如说，你的女朋友如果真的非你不嫁，很想嫁给你， 是 你们俩就得一起想办法。 嗯， 而且她家里的工作要由她去做，不是说这个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例子，我讲过很多次了，这个还是我们节目中的一位嘉宾谈到的。 嗯， 这是个特别聪明的做法。 嗯， 彩礼其实就是给别人看的。 是的， 啊，很多人是觉得你看。我如果把女儿嫁了，我家亲戚也问，对吧？我哥也问，我妹也问，我嫂子也问，我这个村子里边其他的邻居们都问，人家给你姑娘给了多少彩礼了？ 嗯， 你说一个数不就完了？ 没错， 是，人家也不查你的存款，人家又不看你这个拿来的这个钱是不是都堆在屋子里，都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要看你父母。如果你女朋友特想嫁你， 嗯， 如果你女朋友愿意告诉她的父母，她是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她的父母也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对她好的男生。 嗯， 他的父母也会帮你的， 但这个前提是这个父母和这个女生都是善解人意加很爱你。 对， 但有些家长是这样的，他会通过这个事情来考验你对他的女儿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这也是真的， 是吧？比如说你倾家荡产为他女儿，哎，他觉得哦，这个小伙子是真的是喜欢我女儿， 哎，所以是这样啊。所以你不仅你要是说想让对方家庭来配合你的话，你要先拿出诚意来。 对， 比如说你要先告诉你未来的丈母娘，你可以告诉他你大概现在家底是怎样。 对， 但是你愿意让他女儿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没错， 你能给人家什么？你虽然给不了人家那么丰厚的彩礼， 嗯， 但是你能给的是什么？ 嗯， 你能给的是体贴， 嗯， 你能给的是这个对未来妻子的爱， 嗯， 你能给的是这个让她能体会到她嫁了一个很好的男人， 嗯， 尽管你没有钱，但是你能给她别的， 对， 甚至你还能给她未来。今天你没有钱，十年后你会有钱。今天你拿不出七八万，十年后你能拿出七八十万， 嗯， 是吧？ 对， 如果你能让你的未来的岳父岳母看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也行啊。 对，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商量的，而且很多事情就像宋岩老师讲，是可以有办法去解决的。 对， 只是说两家能不能说心一条，然后为这两个孩子一起未来幸福努力， 对， 然后一起去想办法就好了。 嗯， 啊，我觉得越坦诚越好。 对，在彩礼的问题上，坦诚和有诚意， 对， 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哈。好，谢谢贾佳今夜思语师，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关注我们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问题给我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